嗱，我哋又会继续系讲雅歌。嗱，我曾经以前都同大家讲过，我讲到每讲一部书，讲完咗之后，我都会深深咁爱上咗呢部书。嗱，雅歌亦都唔例外，系我发觉我自己真系爱上咗呢部书。嗱，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个题目就系从圣经睇婚姻嘅情趣。嗱，呢一个系圣经教导我哋婚姻应该系有啲乜嘢嘅情趣。嗱，好多人都会觉得神系好古板，古埋抛腮，见到人哋开心，见到人哋快乐，佢就唔抵得，要去禁止，要去阻止。但系其实系神系好希望我哋系开心快乐，神系好希望喺婚姻嘅生活入边。是有开心的时候，是有这个有情趣在一个婚姻里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次跟大家讲了所罗门王和苏拉密在他们的婚姻里面是出现了问题，他们两个开始吵架，而所罗门王就是因为这样不辞而别走了去。苏拉密因为这样疯狂地走去找所罗门王，最后他想起所罗门王会在哪里，就是在他自己的园子里面来到牧羊群羊，所以他就去园子里找所罗门王，就真的被他找到。他很熟悉所罗门王，找到了之后，所罗门王就立刻欢迎苏拉密，向他表示爱意。所罗门王没有去闹苏拉密，喂，为什么你不开门给我，我来拍门啊，你给我吃闭门羹你不开门。他亦都没有是嬲咗苏拉密，因为他夜晚一个人走咗出街，来到是周围走，来到找所罗门王。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说过苏拉密差点是被人轻薄，但是所罗门王没有闹他。在树雅歌的六章四节，所罗门王是赞美苏拉密，说你的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圣旗的军队。现代人我相信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到形容自己的太太，形容自己的女朋友。你会不会说，喂，老婆你真是靓过洛杉矶？可能你的太太会说，喂，洛杉矶好靓咩？你找我来跟洛杉矶比较。其实德撒和耶路撒冷都是古代的两个城市。德撒是迦南地的一个古城。在《约书亚记》的十二章二十四节有提到德撒这个古城。德撒这个字其实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意思。好有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以色列是被分为南北两个国家。我们知道北国的首都本来就是德撒，在《树列王纪》上的十四章、十五章和十六章都有讲到，是后来先至是搬了去撒玛利亚，最初的首都是德撒。南国呢，南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犹太人都觉得耶路撒冷就是世上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在《诗篇》的48篇、50篇和《哀歌》的2章15节都有讲到。好有趣，我们见到当所罗门王写雅歌的时候，以色列都未分开南北国，但在经文里面就讲到北国的首都和南国的首都。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预言说将来以色列国是会分开南北国呢？经文又一次是讲到苏拉密的美丽，说他的美丽使到人惊讶，就是好像一支威武的旗开得胜的军队。弟兄，你们千祈不要这样来赞美你的太太或者女朋友，你好像一支军队那么威武。你的太太可能认为你是闹紧他，说他是没夜叉。在树雅歌的六章四节、六章十节，两次所罗门王是讲到苏拉密的美貌是惊人， 好似是一支军队一样。然后在树六章的五至到七节，所罗门王又重复第四章，他和苏拉密洞房花烛夜，怎样来到赞美苏拉密，说他的美貌，说他的眼睛，说他的头发，说他的牙，说他的面珠，讲返重复第四章完全一样的话，照版主碗。点解呀？证明佢对苏拉密嘅爱情係完全冇改变到。虽然喺说第五章苏拉密係做错好多嘢，但係所罗门王唔係因为苏拉密做咗乜嘢，唔係因为苏拉密嘅表现而係爱苏拉密。佢对苏拉密嘅爱係毫无条件嘅爱，係牺牲嘅爱。我哋夫妻之间的爱都应该是毫无条件是牺牲的爱，不要因为配偶做错了事而嬲爆爆嬲几日几夜。我哋应该是尽早跟我哋的配偶来到复和，就是好像雅哥教我哋一样。其实耶稣基督对我哋的爱都是无条件的爱，都是牺牲的爱。在算雅歌的六章八节，很有趣的经文讲到，当时是有六十个皇后、八十个妃嫔和无数的童女。有很多人就说，咦，原来所罗门王娶苏拉密的时候已经有六十个皇后、八十个妃嫔。但我相信这些不是所罗门王的皇后和妃嫔。为什么？因为在说列王纪上的十一章三节话俾我哋听，所罗门王嘅妃，即系嗰啲娶翻嚟嘅公主。我哋知道所罗门王好中意和亲，会娶咗第二个国家嘅公主翻嚟。娶咗公主翻嚟，你要俾个公主有个名分，俾佢哋做皇后。所以佢嘅皇后系多过妃嫔。如果我哋留意嘅话，但喺算雅歌嘅六章八节，妃嫔系多过皇后。所以我相信这些不是所罗门王的妃嫔。我相信苏拉密是所罗门王的原配夫人，是他第一位的妻子。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皇后，这么多的妃嫔？我相信出入皇宫里面，你会见到有很多皇后妃嫔，因为当那些国王来到朝见所罗门王，都会带着他们的皇后妃嫔来到。所以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皇后妃嫔。经文说六十、八十都是整数，代表很多的意思，还有无数的童女。我们看到，就算在这么多的皇后妃嫔的当中，所罗门王觉得苏拉密都是独身的，好像一个独身女一样。你说一个妈妈生了五个女，个个都这么漂亮，但是所罗门王觉得苏拉密是独身的，很特别，很独特，是独一无二。连那些皇后妃嫔，他们都很喜欢苏拉密，来都是赞美他，说他是有福。在说我们见到经文怎样讲到苏拉密的独特，在说雅歌的六章十节，说他如神光发现，说他美丽如月亮，说他皎洁如日头。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是有三个字来到是称呼太阳，有三个字来到是称呼月亮。在《说雅歌》的六章十节讲到太阳，是讲到太阳的温暖，太阳的热情。讲到月亮，是讲到月亮的洁白。我们知道苏拉密的皮肤是很黑的，所以不是说它很洁白，呢度系话月亮嘅洁白反映出苏拉密嘅美貌，呢度系讲太阳系反映出苏拉密嘅热情，佢嘅热爱。我哋喺度雅歌入边见到苏拉密觉得所罗门王系全然可爱，雅歌嘅五章十六节，而所罗门王咧觉得苏拉密系非常之嘅独特，六章九节。我们曾经讲过，不同的解经家对雅歌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们都一致同意雅歌的六章十一节和十二节 是全部雅歌入面最难解的经文。我们见到其实这里最好的解释就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来到解释，说他为什么突然间离开苏拉密。原因就是好像雅歌的六章十一节，说他要去桃园谷中观察植物，亦都好像六章十二节，说他是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车可以解释做战车。六章十一节说他要去到桃园谷中来到观察植物，即是跟农业是有关。十二节说他是要安置在尊长的车中，战车中，这个是跟军事有关。即是说他因为有农务有军事，他需要是离开苏拉密一段的时间。这个原因就是他第五章为什么突然间离开了。其实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六章十三节是犹太人的圣经和七十士译本是没有的。我们的六章十三节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圣经，是七十士译本的七章一节。七章一节是讲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对苏拉密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跟住苏拉密就回答，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吗？我们见到其实这里是第一次提到苏拉密这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雅歌入面的女主角就是苏拉密。苏拉密问那些耶路撒冷女子，你为什么要观看我？有什么那么好看？你们是不是想看马哈念的舞？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马哈念舞是什么东西，但是马哈念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雅各当他是离开舅父拉班的屋企，就围回到自己的屋企跟哥哥以扫见面的时候，他在约旦河的东面是扎了营。这一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三十二章。他扎了营，但他的心里面是很害怕很害怕，他很怕见到哥哥以扫，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抢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很怕见到他哥哥。就在这个时候，神是打开了他的眼睛给他见到，原来不单只是有一个影，这个影就是他自己家人的影，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影，就是有很多天使在那里，在另外一个影里满有天兵天将来到保护他。神跟他说你不用怕。所以马哈念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两个影的意思，一个形是他自己家人的形，另外一个是天使的形。所以马哈念舞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说是天使的跳舞，有人说就是好像天使跳舞，非常之的美艳动人。等阵我们会见到苏拉密真是为了所罗门王来到是跳马哈念舞。刚才我们说苏拉密问那些耶路撒冷女子，你为什么要望住我？我有什么那么好看？所罗门王似乎在雅歌的七章一至到九节是回答苏拉密，为什么有人要望住你？因为你实在是太靓。在七章的一至到九节是讲到所罗门王形容苏拉密，由脚形容到苏拉密的头。他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这里不是说苏拉密对脚是很漂亮，这里是讲紧他跳舞的舞姿很漂亮，他跳舞的姿势非常之好看。英文我们常常都说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但是这里不是讲紧一幅图画，这里是讲紧整个舞蹈非常非常之美丽。经文又说他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这里不是说苏拉密的大腿的形状好像一块美玉，而是说他跳舞的时候他的大腿是有圆弧形的姿势 好似微辱一样。嗱，呢个就系好似女士们戴住首饰，当佢跳舞嗰阵时摆动，有圆弧形嘅形状出嚟。佢嘅大腿嘅摆动嘅姿势就系咁样，系有咁样嘅形态。嗱，话佢嘅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嘅酒。嗱，呢度系需要有一啲嘅想象力，就系舒拉密嘅肚脐系有粒嘅宝石。而当舒拉密跳舞嘅时候，佢摆动嘅身体就系好似酒喺住酒杯入边浪动一样，吓、啊、咁好睇。嗱，呢度话舒拉密嘅腰系好似一堆嘅麦子，周围系有百合花。嗱，就系讲舒拉密嘅腰系非常非常之嘅柔软。嗱，我哋成日中国人都会话摇风摆柳，系嘛？呢度就系讲舒拉密嘅腰系非常之嘅柔软。话佢系好似系麦子一样，嗱，我哋知道麦子嘅颜色系金黄色，而百合花嘅颜色系白色，即系话舒拉密嘅皮肤嘅颜色系介乎于金黄同埋白色之间。嗱，我哋见到呢度系冇讲到舒拉密嘅衣着，只系讲到就算有嘅话，佢肚脐嗰粒宝石，舒拉密系冇着到衫喺度跳舞。嗱，喺度七章三节。就證明了我們所講，因為講到舒拉密的雙乳，它的兩乳是好像一對小鹿，媽生的小鹿一樣。這個在書第四章，我們講雅歌四章的時候是曾經講過，亦都所羅門王形容舒拉密的頸是好像象牙台一樣，就是好像象牙一樣的潔白，好像象牙一樣的光滑。佢嘅眼睛系好似水池，系含情脉脉、水汪汪嘅眼睛。嗱，讲到舒拉密嘅鼻哥好似大马式嘅篱笆乱塔。嗱，呢度唔系话舒拉密个鼻好大，呢度系话舒拉密嘅鼻系非常之嘅坚挺。嗱，然后话佢嘅头喺佢身上好似加密山，佢嘅头发嘅颜色系紫黑色。嗱，我哋见到。加密衫就是 Carmel 这个字，在说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紫红色。这里不是说它已经是这么新潮，染头发染到是紫红色，好像现代的妇女那样。这里所说的可能是它黑色的头发有些红色的灯光照在上高，反射出来好像紫红色。亦都有可能因为它是皇后，所以它头上面的装饰是紫色，我们知道紫色是为皇家专用的颜色，所以很可能他头发上的装饰是紫色。所罗门王是被舒拉密的舞蹈给他的头发是深深地吸引住自己。跟住所罗门王就比喻舒拉密，说他的身体好像一棵满有果子的棕树，佢嘅双乳系好似垂落嚟嘅葡萄，佢嘅嘴系发出有苹果嘅香味。嗱，所罗门王话佢好想爬到去棕树嘅上高嚟到品尝呢啲嘅果子。嗱，喺圣雅歌嘅七章九节，所罗门王又比喻舒拉密嘅舌吻系好似饮酒一样。嗱，当所罗门王咁讲嗰阵时，舒拉密就即刻回应。他说如果我给你的接吻真的好像饮酒，我就愿意这些酒慢慢地流过你的嘴唇，慢慢地流过你的牙，给你有喜乐。其实在近东的文献当中，我们知道当时婚礼是有一个习俗。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就是结婚的第一个礼拜，家人都会当这对新婚的夫妇好像是皇帝皇后一样地来对待他们。而根据这个传统，太太是会在丈夫的面前跳舞给丈夫看，就好像舒拉密一样，而亦都会叫自己的丈夫叫他做所罗门。好有趣。这一个这样的习俗可能是因为雅歌的影响以致有这样的习俗。但是亦都可能这个习俗是早过雅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雅歌的一章四节 当舒拉密是想象自己和这个牧羊人结婚的时候，他会说是王领我进入内室。在这一章十二节他会说王正坐席。为什么他会叫牧羊人做王呢？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是所罗门王呢？若果这个这样传统在雅歌之前已经有的，就能够解释这些经文。你说咦，圣经里面讲这些东西很色情，非常之色情化，但我们要知道只要在婚姻的范围里面发生，这些不是色情，这些是神所预定。神是要我们是享受婚姻，这个是正是犹太人所讲，是圣洁中的圣洁，是圣中之圣。但是若果这些这样的关系是发生在婚姻以外，这个就成为了色情，这个就成为了是不洁，还是很大的罪添。我们见到跟着的经文在雅歌的七章十节，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们说过相同的经文是在雅歌里面出现了有三次那么多，二章十六节和六章三节，现在是七章十节。但是不单止说我属我的良人，还说他也恋慕我。恋慕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有三次，两次是负面的，一次是正面。最早这个字的出现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当人犯了罪之后，当人堕落了之后，神就同夏娃亦都是同所有的女人说，在树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缓核你。这里说人类堕落了之后，妻子会恋慕丈夫。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是说人堕落了之后，太太就每日含情脉脉地望着老公，恋慕的老公。这里是负面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为什么要看创世纪的四章七节，就是讲到该隐和亚伯献祭给神。两个人都献自己的祭，但是神就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于是该隐就很生气，神就跟该隐说，在创世纪的四章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同该隐话，罪是要控制你，恋慕你即是控制你，而你是要制服这个罪性。所以恋慕是解释就是控制。我们将这个解释摆回去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我们就见到人堕落了之后，做太太的就要控制的丈夫，丈夫要管辖的太太。所以人堕落了之后，就产生了家庭里面很大的问题，夫妻是不和，所以我们见到有这么多破碎的婚姻。在树亚哥的七章十节，经文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们见到好像又回到去在伊甸园，在人类犯罪之前，夫妻应该有的关系就是夫妻彼此大家恋慕，而这个恋慕是正面的恋慕，不是负面的恋慕。我们见到舒拉密不单止是愿意为所罗门王来到跳舞，他亦都是提议怎样能够更加增进这个夫妻间的关系。他说不如我们两个人一起行开一下，去农村，去我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看下葡萄，看下石榴有没有开花。在那里舒拉密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个爱情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 dot 这个字，是有情欲意念的这个字，在树七章十二节。虽然雅歌很多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们对这节的经文的解释都是一致的。 就是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苏拉密要所罗门王去到村庄他们最初认识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来到是做爱。雅歌的七章十三节说，蜂茄放香，在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什么新陈佳美的果子啊？刚才已经讲过了，所罗门王说苏拉密的身体好像一棵棕树，上高是有很多不同的果子。蜂茄呢？蜂茄原文的希伯来文是 Dudai 这个字。Dudai 这个字是出自 Dot 这个字同一个字根，就是有情欲的意念在这里。我们知道蜂茄是有催情的作用，被人叫它做情人花。我们也知道阿拉伯人叫蜂茄的果实叫做情人的苹果。这个情人的苹果差不多是半寸至到四分之三寸那么大，是黄色。无论蜂茄的果实和根都是有催情的作用。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说创世纪的三十章，当流便在树田里面来到是割蜜的时候，他是找到一些蜂茄，他就回去给妈妈利亚。当时利亚的妹妹拉结是很希望能够是怀孕，知道姐姐是有蜂茄，她就跟姐姐走去交易。她说，我准许你跟雅各来到同房，若果你能够是将这些蜂茄给我的话。最后真是这个交易成交了，利亚就跟雅各同房，拉结就得到了蜂茄。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利亚和雅各是生了以撒加出来。经文在住八章一节的雅歌，苏拉密又说，把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苏拉密哇，他很希望所罗门王就是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自己喝同埋妈妈奶的兄弟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他可以跟所罗门王在人的面前来到亲嘴亲密，没有人会是说他。原来当时社会的礼仪，如果你是夫妻，你在人的面前亲热，你是会被人看不起，会被人看低。但若果是你自己的兄弟的话，就不怕，可以在人的面前亲热。所以苏拉密很希望所罗门王就是他的兄弟，他很希望能够跟所罗门王随时随地都能够亲热。在说雅歌的八章二节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们见到所罗门王对苏拉密的爱是毫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苏拉密做了什么，但是苏拉密仍然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他希望妈妈能够教自己怎样能够更好地服侍所罗门王，怎样能够更好地照顾所罗门王。虽然所罗门王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爱他。经文有一次是用食物来到形容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爱，这里说要给所罗门王喝石榴汁酿的香酒。如果我们记得刚才讲到酒是代表什么，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接吻，所以这里就是这样的意思。另外我们也都见到苏拉密是拉所罗门王进入妈妈的内室，因为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去那里亲密，可以那里来到是接吻。我们见到一段成功的婚姻是彼此都要努力来到是维持，来到是增进感情。如果一方面或者双方面都是满足现状停留不前的话，这一段的婚姻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我们见到所罗门王爱苏拉密，无条件地爱他，原谅他，亦都是恋慕苏拉密。苏拉密呢， 愿意为所罗门王来到跳舞，提议同所罗门王两个行开下，去翻最初认识的地方来到增进感情。他希望同埋所罗门王在大庭广众能够亲热，他是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够教自己怎样能够是来到服侍照顾所罗门王。雅歌的八章三节说，所罗门王的左手托住苏拉密的头，右手抱住他的身体。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一节的经文在雅歌的二章六节曾经是出现过。其实整部雅歌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前面的经文和后面的经文都是有连带的关系。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雅歌的三章一至到五节和五章二至到九节都是讲到城中看守城门的人，四章一至到七节、六章四至到十一节都是描述苏拉密的眼、他的头发和他的牙。在四章八至到十五节、五章一节都是讲到有没药、蜜糖和酒。全个雅歌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我没有时间是全部讲出来，我会将这个首尾结构摆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如果弟兄姊妹你是有兴趣来到欣赏的话，你可以 download 来到欣赏。其实全部雅歌不单止都是首尾的结构，连雅歌入面的五首诗歌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你说不是有六首诗歌吗？是的，第六首其实是一个附录，等阵会同大家讲这个第六首附录。前面五首都是首尾结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第一首我叫它做婚前的爱情，我给它的名字就是问世间情爱是何物。婚前的爱情，今天讲的是婚后的情趣。有没有见到婚前的爱情和婚后的情趣是一对的首尾对偶？第二首的诗歌呢，我们说是婚前的障碍，讲到苏拉密和所罗门王未结婚之前已经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小狐狸要去处理。而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结了婚之后有很多的问题。婚前的障碍和婚后的问题又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而最中心的一首就是第三首，讲到所罗门和苏拉密的结婚，他们的洞房。而最中心的经文就是四章十六节和五章一节，苏拉密邀请所罗门王进入自己的身体，而五章一节所罗门王真是进入苏拉密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虽然是属于苏拉密，但是经文告诉我们都是属于所罗门王。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就跟新约保罗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四节是一模一样，我们的身体都是属于我们的配偶。我们见到夫妻不单只是要努力来到维持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亦都要尽量来到满足对方的需要。雅歌的八章四节又一次出现一节我们很熟悉在雅歌重复出现的经文，就是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见到这节的经文在雅歌的二章七节和三章五节出现的时候，都是有很亲密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亲密的情形出现。这节的经文就出现说不要挑动对方的感情，你要等待正确的时机，因为那段时所罗门王和苏拉密都未结婚。你说哇搞什么鬼啊，现在八章四节已经结了婚了，为什么这节经文又出来的？不要忘记刚才我们讲过，根据犹太人的礼仪，两夫妻在到人的面前来到亲热亲嘴会怎样啊？会被人看低，会被人看不起。所以这节经文说要等待，就是要等待没有人在这里的时候才接吻才做爱。我相信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我们看到经文在八章的五至到七节 讲到所罗门王同埋苏拉密去完咗乡村嘅地方，度完咗蜜月，坐喺顶桥入边，就围翻到去皇宫。三章六节我哋已经讲过，所罗门王坐喺顶桥嗰度，华桥嘅上高嚟到系接苏拉密。呢度系讲到两公婆坐喺个桥入边，苏拉密系靠住所罗门王。佢哋个顶桥系经过咗一棵嘅苹果树，嗱呢棵苹果树就系佢哋最初相识嘅地方。当时苏拉密系做工做得好攰，就喺呢棵苹果树嘅下低嚟到休息，嚟到瞓觉。结果就遇到咗呢个牧羊人，原来呢个牧羊人就系所罗门王。经文亦都讲到苏拉密嘅童年，妈妈点样生佢养佢，啊呢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而家佢两个结咗婚，彼此相爱，彼此系相熟。嗱，跟住苏拉密就要求所罗门王，佢话你要将我啊好似印记咁样样戴喺你嘅心上，戴喺你嘅手上。呢度其实系要所罗门王承认自己系属于苏拉密嘅。嗱，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喺树雅歌嘅四章九节话，所罗门王系曾经俾过一条颈链俾苏拉密。当苏拉密戴住呢条颈链，就系代表佢愿意属于所罗门王。当所罗门王见到苏拉密戴住呢条颈链，心都融埋，个心都被苏拉密夺走咗。嗱，呢度系调翻转头，苏拉密系希望所罗门王啊，将自己好似系印记咁样戴喺佢嘅心上，戴喺佢嘅手上。雅歌嘅八章六节话：你将我放在你嘅心上如印记，爱情如死之坚强。嗱，呢一节嘅经文又令我谂起嗰句话：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嗱，我哋知道印记系犹太人一样好重要嘅嘢，有印嘅戒指，佢哋系爱嚟签名嘅。喺树火漆上高印上呢一个印记，所以系好重要，亦都系权柄嘅象征。就系好似浪子离开咗屋企，一翻到屋企，个爸爸就立刻将呢个有印嘅戒指戴喺佢嘅手上，代表权柄嘅象征、地位嘅象征。犹太人好多时啊将呢个戒指戴喺右手，但系亦都有时候佢哋会是用一条绳穿住呢个戒指挂喺条颈嗰度，就系好似颈链一样。而呢一个有印嘅戒指就会好近自己嘅心脏。苏拉密就系希望所罗门王将自己摆喺佢嘅心上，摆喺佢嘅手上。嗱，其实雅歌嘅八章六节、八章七节都唔系容易解嘅经文。嗱，好多时我都想同大家讲就系，当我哋读经嘅时候，发觉有啲经文我哋唔明白嘅话，我哋可以睇睇经文嘅结构系点样样。嗱，呢度其实系有一个好有趣嘅首尾嘅结构。嗱，我哋见到八章六节一开始系讲到印记，我头先同大家话印记系好重要，对以色列人讲非常之重要。八章七节尾咧系讲到爱情，就算你有所有嘅财产，你都系换唔到翻嚟。所有的财产亦都是很宝贵。八章六节讲印记，八章七节是讲所有的财产。其实两节经文都是讲到爱情。八章六节说爱情如死亡的坚强，道恨如阴间的残忍或者是坚忍。这里我们见到其实是告诉我们听，正如死亡是属于阴间，这个嫉妒是属于夫妻。嗱，你话咩嫉妒属于夫妻啊？咩嘢解释啊？嗱，嫉妒呢个字原文嘅希伯来文系 kina 呢个字嘅意思，唔系话真系 jealousy， 唔系话真系嫉妒。其实更加好嘅解释系夫妻间嘅热爱，夫妻间嘅关心。嗱，正如死亡系属于阴间，夫妻间嘅热爱关心系属于夫妻。呢度就系、是。不单止有个首尾结构，还有一个平衡的结构。而在说八章七节说爱情好像火一样，纵水是不能够使到它熄灭，洪流是不能够淹没它。 嗱，呢度大家见到嘛，唔能够使佢熄灭，唔能够使佢淹没，同埋坚强同埋坚忍系有一个首尾嘅结构。所以如果我哋将呢个经文见到佢嘅结构嘅话，就好容易解释到经文。而全部经文最中心嘅地方就系话，他嘅烈焰是光嘅烈焰，是非常猛烈嘅烈焰。即系话爱情好似火一样，系水众水同埋洪流都唔能够令到佢熄灭。嗱，我喺处讲雅歌嘅介绍嘅时候，都同大家讲过，喺雅歌入边系冇讲到神，冇提到神，系两部喺旧约嘅书入边系冇讲到神，一部就系以斯帖记，另外一部就系雅歌。嗱，有人话雅歌嘅五章一节是神悦纳苏拉密和所罗门王的婚姻，但是在八章六节我们见到和合本是将经文翻译成耶和华的烈焰。其实这个字的字尾是亚这个字，亚这个字是可以译成耶和华，所以我们见到和合本是这样翻译，不单止和合本，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其实这个翻译是错的。因为如果你见到这个首尾结构不是讲紧神，是讲紧爱情。这里所讲的是爱情是好像火焰，好像烈焰一样，不是讲紧神。这里比较好的翻译就是非常猛烈的火焰。八章八至到十四节是全书的一个附录，是讲到朱拉密提到他两个哥哥，他两个哥哥在他很小的时候对苏拉密是有些教导，就是关于他贞洁的教导。当时苏拉密都还未发育，说他的两乳都未长成，他哥哥就跟他说用墙和门来到是教导苏拉密。他说如果你是好像墙一样，就是你保护自己的身体，你保护自己的贞洁，你守身如玉，你就是墙。但如果你是门的话，就是出出入入，就是滥交的意思。他哥哥说，喂，如果你是墙的话，我们为你是起一座的银塔，有些像中国人说起一个贞节的牌坊。但如果你是门的话，他的哥哥说我们就要保护你，不让你去滥交。我们看到苏拉密说，他说我是墙，他说我现在已经是长成成熟，我两乳是好像两座塔在这墙上高。这个墙就是苏拉密的身体。苏拉密跟住亦都说，我在我丈夫的眼中得平安。如果大家记得我在说讲雅歌的介绍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所罗门和苏拉密这两个字都是同出于一个字根，这个字根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罗门王可以讲得是平安之子，苏拉密可以讲得是平安之女，雅歌亦都可以说是所罗门和所罗门太太的故事。全部书都是以喜剧收场，很多弟兄姊妹看故事都是希望看喜剧。雅歌就是一部喜劇。在書11和12節，舒拉密是為了自己的家人和所羅門王來到立約。原來所羅門王在書巴力哈門的葡萄園是被舒拉密的家庭來到看管，所以舒拉密和所羅門王來到立約，說若果這個園子出了一千舍客納這麼多的果子，价值一千舍客勒的果子，二百个舍客勒是属于他的家庭，即是说他的家庭会收百分之二十个 percent 的看管费。跟住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经文说苏拉密在这花园和他的朋友在这聊天，而所罗门王就向苏拉密来到呼唤，他说我希望听到你的声音。而苏拉密的回答在雅歌的八章十四节，全部书最后一节经文 话：我嘅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羚羊同埋小鹿系苏拉密俾所罗门王嘅 pet name， 一个花名。而香草山系乜嘢啊？一般嘅解经家都话系代表苏拉密嘅良语。嗱，呢一节嘅经文，如果我哋知道咗解释，我哋就知道嘅意思系乜嘢。苏拉密好希望所罗门王能够快啲去同佢亲热。但系呢一句话，当佢哋大庭广众喺朋友面前讲嘅时候，冇人听得明，因为系有暗号系佢哋嘅密语。好多嘅夫妻之间都好需要系有啲暗号，有啲密语。我哋睇咗今日嘅经文，究竟我哋应该能够有啲咩嘢嘅应用呢？第一，我哋见到就系复和，夫妻之间复和嘅重要性。我哋见到雅歌系用咗两章嘅经文嚟到话俾我哋听，我哋系要复和。第六章、第七章，夫妻好多时都会系有嗌交，但当我哋嗌交嗰阵时，应该尽早嚟到复和，就好似所罗门王同埋苏拉密。亦都是好似在《树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七节，保罗教我们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被魔鬼留有地步。第二点我们学到的，就是夫妻间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爱，不是说对方做了什么，我们才去爱对方，而是完全无条件。就是好像所罗门王爱苏拉密，不是因为苏拉密做了什么，其实苏拉密做错很多事，但是所罗门王仍然都是这么爱他，是毫无条件。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讲紧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夫妻的关系。当时我说夫妻的关系不是追求公平，大家听得是很惊讶，可能为什么不追求公平啊？因为如果你是追求公平的话，就是对方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方不做什么你就不做什么。这个是有条件的。夫妻之间不应该追求公平，夫妻间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爱。第三点我们见到，就是夫妻间的性生活应该是有些创意。我们见到苏拉密是愿意为所罗门王来到跳舞。夫妻间的关系最怕就是太过死板、太过公式化、太过容易捉摸。夫妻之间应该是有些新鲜感，这样才能够是更好维持夫妻的关系。但我们看到第四点，就是除了性生活要有创意，其他部分的生活都要有创意。就是好像苏拉密叫所罗门王跟他行开一阵，两人过住二人的世界，回到去他们最初认识的地方。当然我们不需要是学习回到去最初认识的地方来到做爱，但是我们都可以学他们这样来到增进我们的感情。我们其实可以是起码一个月是两夫妻行开一下，有些单独相处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一个礼拜一次就是更加好，但是起码都一个月一次。千祈不要带埋嗰班化骨龙嗰班仔女，是吧？二人世界你带埋嗰班大弟去到就不是二人世界。你可以带手机，但是不要说时时就看住个手机，两个人去到单独相处的地方，老公看住个手机，老婆看住个手机，这个是完全是没有意义。你可以一日 check message 一次，看看有没有重要的事，但是其余的时间都要是给对方。第六点就是夫妻之间很重要的，就是时不时都是重新跟对方的婚约，或者是对对方的诺言，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好像苏拉密希望所罗门王能够将自己放在手上和心上，好像印记一样，来到是重新对自己的爱。很多夫妻都是会到第二个蜜月、第三个蜜月，这个是健康，但是我们不需要是等待有些什么特别的时候、特别的日子。若果两公婆结婚的时候， 一方面或者双方面都未接受耶稣基督，等到一方面或者双方面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很好的时间来到是重新婚姻的约，来到是再一次来到是重新给对方的诺言。我们也见到苏拉密的哥哥，虽然他们对苏拉密不是那么好，叫苏拉密看管他们的葡萄园，但是起码他们对妹妹的教导，对妹妹的保护都是很好。他们教妹妹是要保持贞洁，是要守身如玉。这个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应该教我们的子女。但是另外一样是很需要注意的，就是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当我们教子女有关性爱的事，很多时出发点是好，但是都会过了火，会得是讲到子女认为性爱是很污糟很得人害的事。这个我们要小心。雅歌给我们一个很主要的讯息，就是性爱是神所发明，只要在正确的范围里面，是圣洁中的圣洁，是圣中之圣。我们做基督徒读了雅歌应该怎样来到是回应。我们见到就是好像苏拉密和所罗门王的复和，我们同神的复和都是很重要。很多时我们都会因为我们的罪与神隔离，不是说因为我们犯罪神就不再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使到我们不能够同神很亲热，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我们都很需要是时时地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就好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讲，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只要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神是会赦免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很需要是尽我们自己的办法做得更好。虽然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正如好像所罗门王对苏拉密的爱情，对他的爱是无条件，但我们见到苏拉密仍然都希望做到最好。他愿意在所罗门王面前跳舞，他愿意是跟所罗门王去到一个地方来到过住二人的世界，他愿意在人的面前来到跟所罗门王亲热，他很希望能够是向妈妈来到学习怎样能够是更好照顾来到服侍所罗门王。我们亦都是一样，虽然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但我们都应该是尽量是做到最好。第三，就是我们很需要是重新对神的约和同神的诺言，就是好像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知道约书亚当他是临死的时候，他是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去到示剑，他要他们同神来到重新立约，要他们除去他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来到是侍奉神。我们都是很需要一样，从时不时是与神立约，来到是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来到是与神立约侍奉神。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雅歌这部书这部书真的可以说得是婚姻的手册，帮助我们能够是处理很多婚姻之间的问题，亦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是增进夫妻之间的情趣。我们实在感谢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是透过雅歌来到是增进我们同你的关系。若果我们是犯了罪，或者我们有做了不蒙你喜悦的事，同你是远离了，愿意我们都能够是与你复和，透过认罪悔改，又一次守洁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尽力做到最好，虽然你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苏拉密这样来到是做好自己，能够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愿意我们都能够是时不时就重新对你的约，重新对你的诺言，排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来到是侍奉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